23.6毫六升八仙。恒生中国企业84.72升两毫，比亚迪股份276.6升5.6，药明康德140元升9.2，京东集团290.4跌9元，中国平安56.9升3.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1，日元113.89，瑞士法郎0.921，加元1.278，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82。港金系报16,62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88美元，而卖出价就系1,780，啱啱转咗1,790.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2，冇起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电台提提你，记得投票啊！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通关嘅初期，有乜嘢嘅人咧，就应该优先都攞到一啲嘅配额咧，提升。 正常嘅时候，系香港好多万人翻呢个大陆噶嘛，有啲人啊，上个两个钟头翻落嚟都好开心。 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 好多嗰啲家庭有好多急务，佢哋有啲家人喺内地系病危，甚至去奔丧。通关名额就唔应该净系俾商务嘅。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女飞鱼何思培出战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200米自由泳，勇夺金牌，再为香港泳坛写下佳绩。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张凤平。 在《巴黎陷落围城与公社》一书入面，有关巴黎公社自身有不少细节令人相当遗憾， 例如第三共和成立之时完全没有准确判断巴黎在普法战争之中被围城数个月的人民情绪受到战争和饥荒的影响，当时的巴黎已经在暴动的边缘，巴黎人自身亦都一直自视为法国的领导者，认为巴黎公社这种新的模式理所当然地会成为全国模仿的对象。巴黎人亦都常年将巴黎以外的法国外省视为乡下的地方，并且以巴黎为世界一流城市自居。这种城乡之间的差距亦都令巴黎和巴黎公社的行动在巴黎人眼中很合理，外省则视之为动乱。 同一时间，新生的第三共和亦都没有因为巴黎公社的理想主义和天真就放过他们。第三共和以爱国主义为宣传主线，无论是德国的威胁抑或法国阿尔萨斯省被德国所夺取，都视为法国人必须复仇的事。巴黎公社和左翼分子则成为法国复兴的敌人，所以必须消灭。大量工人、妇女被视为公社成员被杀害。当时的摄影师为了巴黎公社的行动，留下了大量的新闻照片。第三共和则利用这些照片去追捕并枪毙公社的参与者。今日蒙马特山上白教堂圣心殿的周边，就是事件冲突最激烈的地方。而圣心殿之所以兴建，就是为了弥补当时公社事件的伤害。 一 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巴黎陷落：围城与公社》，作者阿里斯泰尔·霍恩，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领域网络文化土色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了，回到星期四的广东广西，今晚我们的话题是讲个老友记的生前死后李自超，就有关李自超 Julian 嘅。我对面系文杰华、教授， 你好。 右手边是导演洪明杰，前面是演员林耀星阿星，我系邓达之。好啦，我哋先讲下李自超生前我哋认识嘅李自超，因为阿 Kit 啦、阿 Eva 啦，我都系识李自超好多年嘅朋友。咁阿星咧，应该系做呢个角色，做呢、這个。電影這個做好人的電影之後呢，才在這個角色裡面認識李自超，就不是真的認識李自超。好，我們 Eva 先。 我先說，因為我認識他的時候呢，他還是一個大學生，所以呢這裡就一定是我最早的了。 沒錯。 他在中文大學讀新聞系，我也都做過記者啦。我們認識呢，就是識於微時呢，就是當他大三的時候呢，做一個電台的節目，我們一起去玩啦。那時他是戴個眼鏡，一個真的很典型的大學生，不是我們後來認識的李自超，也都未見到他的攝影的才華，而是一個很聰明，反應非常敏鋭的、一個叫傳播人。他很好奇，對個世界很好奇，對其他人也都很好奇。他俾我哋嘅印象就是他精力很旺盛，講嘢很快， 好 high 化， 係啦，同埋佢冇耐性等嘢嘅。他要知道的，他要知道曬所有嘅嘢，然之後就繼續向前行。咁啊，冇幾耐就已經離開咗香港。 阿 Kit 啊， 我認識 Julian 咧，就係我嘅第一份教職。嗰陣時咧，我就入咗去城市大學入邊咧，就做一個 instructor， 咁咧就 assign 咗我去俾Julian 去教，幫佢教啲攝影系嘅學生。咁嗰陣時我都係第一次認識佢啦，但係咧第一個印象咧就係咧，哇！佢好有中氣嘅講嘢。我哋成日咧喺講笑咁講咧，就係、是、我哋喺走廊頭咧，喺走廊尾都已經知道 Julian 喺度噶啦。咁佢講嘢又好直接啦，即係又好，即係完全就唔會保留嘅。佢俾學生啲 critique 啦，即係如果你差嘅話咧，佢真係可以鬧到你狗血淋頭。 冇錯，冇錯。 係啊，咁亦都係佢最可愛嘅地方。其實學生 好，但係亦都可能有人覺得佢好可惡，因為咧我旁聽過佢一科，咁佢咧就喺度比分。譬如有個同學有幅相影完，佢又睇，佢唔單止去批評可以體無完膚，佢甚至即刻話私減。全世界全班会知道你俾 C 减佢，然之后那个同学咧就垂头丧气咁样走翻埋位、但系咧我未见过啲同学同佢恶言相向噶。 冇噶，冇噶。C 减 你冇得，你冇得同佢对质嘅，因为佢唔系嗰种人嚟嘅。系啦，咁我认识佢咧，其实咧，我谂后个阿文杰华少少啦。咁我认识佢嘅时候，佢已经号外做紧记者。 系。 佢做即系号外就记者、编辑乜都做晒噶啦，摄影啲咩都做晒。咁我都係一個其實啱啱出嚟自己做 designer 嘅 designer，其實我即係打工嘅時間好短，我兩年幾，咁跟住就去咗 Toronto 喺 New York 兜個圈就翻嚟就自己做嘅，所以我都係廿幾歲啦，仲係，咁佢都係大學出嚟冇幾耐廿幾歲啦，咁佢就好多嘢講嘅，好多同啲 idea 係好好笑嘅，即係諗埋啲嘢咧，即係我哋點樣熟咧？即係可以話俾你聽咧，佢就係一個咁嘅人嚟嘅。咁話説咧，我就住喺蘭桂坊嗰陣時，咁就好多時落去，你知道中環有幾間戲院啦，咁就娛樂行、娛樂戲院，咁咧同埋咧對面萬邦行嗰邊咧，隔離嗰個就係、是、咩戲院我都唔記得咗添。But anyway 唔緊要啦，即係對我好多時喺娛樂戲院睇戲嘅。咁我就因為蘭桂坊一落嚟，咁我就今日街坊裝啦、T 恤、短褲、拖鞋咁。 咁佢就翻去寫一篇稿，佢撞到我咧係著住，即係佢描述我著嘅衫同埋我著啲皮拖鞋。咁跟住咧，我嗰時已經開始寫稿啦。嗰時我已經開始寫稿啦。我話我李志超寫錯咗嗰啲嘢，我冇皮拖鞋嘅，我著人字拖嘅。咁跟住佢再下一期佢寫篇稿，佢話但係至唔高興，因為咧我冇寫佢，我冇寫佢著皮拖鞋，我寫佢著人呢、這個人字拖。哇！即係等埋唔接觸到咁啊，所以因為咁我見到佢咧就真係。打佢啦，即係咁，就因為咁而熟嘅。咁、我仲記得有一次我哋嘅壯舉咧，就係話説嗰陣時阿姐選完阿姐咧，咁啊陳奕詩咧就拎到友誼小姐。咁、我就的阿陳奕詩咧就翻去佢母校影相，著我啲衫啊，啲好唔係暴露，但係好貼身嘅衫。你知道陳奕詩嘅身材都好好巴閉。咁就 Julian 咧就係諗到啦。因為佢係聖心讀，就翻去咧舊聖心咧，佢有個即係有即係有聖母瑪利亞嘅像啊啲嘢咧，咁咧佢就係著住我好貼身嘅衫咧，就喺聖母嘅前邊即係祈禱啊啲相，所以俾修女講我哋做，即係呢個就係李志超咯，即係佢係會即係做曬呢啲即係所有好好玩嘅嘢，咁亦都但 project 都即係亦都喺即係好外，有時佢係。我覺得好多時佢啲即係佢影嘅相或者佢做嘅 story 咧，係成好似幫浩外開個玩笑一樣，因為浩外有時都有啲嘢咧係會 ，OK 佢哋係好現代、好而家嘅嘢啦，咁但係有時咧就 serious 咗啲嘅，但係咧李志超咧就係、會幫你即係。講一個笑話咁咯，好似咁，但係係好玩嘅佢。 講起人字拖咧，我哋喺讀書嗰陣時，即係喺學校嗰陣時咧 ，Julian 都有一個 signature， 就係佢好中意咧著白襪涼鞋翻工嘅。我記得嗰陣時，佢請咗陶傑嚟做一個即係 sharing 咁樣咧。陶傑係特登攞佢呢樣嘢出嚟講，成所有同學咧揞住嘴唔敢笑。 即係話佢做乜嘢要 著白襪涼鞋？ 白襪涼鞋啊，係一個大學嘅教授咁樣嘅。 好啦，阿星咧，嗱你即係你之前你唔認識 Julian 啦，咁但係因為咧透過電影嘅角色咧，你係做基本上你係做佢嘅其實係嚇。咁你就嗱，當然啦，即係你做佢咧，咁啊，阿文傑華成日都話，呢個係一個靚版嘅李志超，因為林耀星係一個五官好非常端正突出嘅一個演員，所以我哋成日都話，真係靚版啦，即係 Julian 如果知道係由你做佢啦，咁佢都好快樂，開心。咁你自己透過即係嗱，透過劇本啦，透過電影啦，拍電影嘅過程認識。李志超，咁你覺得李志超係點嘅咧？ 我覺得佢係一個，即係叫佢生命鬥士，一啲都唔難過，因為佢真係好堅強。我聽阿 Kit 之前帶咗去一個 Julian 嘅追思會，咁我聽翻佢啲朋友講 Julian 嘅事蹟啦。咁佢係我聽到一件事，我係好深刻嘅，就係當佢有病嘅時候，翻返嚟香港教書咧，佢係堅強到佢教下，佢會出廁所嘔完翻嚟繼續教。 哦，即系冇话我哋告病假咁嗰啲咁嘅嘢。 佢系会 keep 住去做自己中意做嘢，同埋真系为身边嘅人好咯。 佢系嗰啲药法，即系发作， 系应该系啲佢因为佢做化疗，化疗有阵时会令到你头晕， 系会呕嘅会。 其实真系唔认输嘅一个人咯，因为佢亦都唔系咁接受到点解佢会咁不幸有一个咁奇怪嘅可癌，我哋话奇怪的癌症。咁佢系觉得唔好再嘥时间，佢个生活咧应该系要喺啲有质素嘅事情上，所以佢会做多啲创作，佢甚至要将啲创作快啲展示喺人哋嘅面前。即系呢个咧，我会视为系一个所谓斗争啊，一个斗士，譬如好似头先林耀星所讲嘅，系形容得很好嘅，好贴切嘅。咁但系因为你唔系好似我哋咁样咧，同佢成日都有接触，或者咧就即系真系认识佢咁耐啦。咁你接受呢个角色嘅时候，系咪都几战战兢兢？ 都好战兢嘅，其实，因为毕竟系饰演一个人嘅自传啦。咁同埋都唔可以。好似演得衰會對唔住嗰個人，咁就要同埋都艱難嘅其實，因為個劇本九成都係英文，因為我自己英文就唔係好叻，同埋要演一個同性戀啦，咁就咁嗰個挑戰都非常之大，亦都我可以話係我咁多年從影以嚟最辛苦最難嘅一個角色咯。 拍咗幾多年啊？佢？ 五六年， 五六年前 你都 keep 住嗰個樣，嗰啲頭髮。 唔係嘅，喺個頭喺個電影度梳嘅，好似梳六四咁樣嘅。 其實咧，我自己睇呢套戲嘅時候咧，即係我覺得，即係你做李志超咧，就當然係好升任啦，因為除咗你靚之外咧，而即係你唔可以，即係無論如何，你都唔可以用靚去形容李志超嘅，你只能夠形容李志超係特別咯， 係， 即係佢。他甚至可以咁樣講啦，佢生出一副怪相，佢係怪相，佢絕對佢又唔係醜樣，但係亦都唔係靚，但係佢係好怪、好獨特嘅一個樣嚟嘅咯。咁但係咧，你做即係你成套電影咧，你會帶落嚟咧，你真係好大膽。即係當時我第一次睇嘅戲之後咧，即係我哋都有啲 Q&A 分享會啦。咁咧就同其他人講咧，我話你最難做嘅嘢咧，除咗即係你全裸。是另外一件事啦，演員全裸都好多人都會咁樣做，但係咧你最難咧就係，因為你本身唔係同性戀者，但係咧你要同一個對手咧，你係要演有嘅好多，唔係淨係做愛嘅場面啊，而係你好多係 case 啊，接吻係最難嘅，因為我即係聽講咧，即係有啲即係賣身嘅工，即係你性工作者，佢哋係會賣身，但係佢哋係唔會 kiss 嘅。原來 kiss 是一個很 intimate 的東西，就是一件是 親密， 你很親密的事情你才能夠做的，就算是演員都不是那麼容易，因為你真的你不是那個 channel 的話，你真的很難，但我覺得你好東西呢，你是即是我看到即是在 Akira 鏡頭後面呢，你是完全即是放你開放的全程投入去拍嗰個戲，即係我覺得嗰條係好難，好難。 對你有冇難度啊？ 其實拍嗰陣，導演都俾咗一個挑戰我，就話佢好希望我喺鏡頭，無論係鏡頭前或者鏡頭後，我都想你 keep 住阿 Lim 呢個角色，即係 keep 住你阿 Lim 呢個角色生活落去。因為為咗呢個角色咧，我導演喺飛瑞士之前就叫我試下帶住個做口袋去上飛機。咁啊，感受一下你 嗰十幾個鐘頭，你點樣捱過去？ 你點樣捱過去？同埋你點樣感受嗰個恐懼？因為你人哋 check 你嘅時候，你真係唔知點解釋呢個嘢係咩嚟。 係啦，反正整開咗又冇個窿喺度嘅，原來 係啦，係啦，咁就感受嗰個恐懼同埋嗰個不安感。咁另外都喺個角色上都落咗個功夫，即係佢點樣行路咧？手術後點樣行路啦？我會佢有條 scar 噶嘛個肚。咁就我就要黐啲大力膠布喺個肚裏面， 真係黐住自己嘅肚皮， 係啦， 即係感受到啲即係喐嘅時候佢痛啊，係 啦，扯拉扯。 我最初我唔係好明白嗰段嘅，一個做完手術嘅行咧，佢係你淨見到，即係我唔知係真係定係你淨係特登係被整濕佢啦，即係表示咧佢係辛苦到佢出曬汗嘅件衫， 係啊， 咁咧佢一路行咧佢好痛，佢真係痛得好，佢個樣係真係痛嘅，佢樣唔係做戲出嚟嘅，完全咧我係望到你係真係痛嘅，你係個樣係，咁當時真係咁辛苦嘅係， 係當時就咪我拍緊嘅時候，我記得拍呢個嘅時候，我係拍到頭暈嘅， 係啊， 因為我要。好崩緊地去行嗰段路係好辛苦嗰段戲係嘛？我係拍咗兩個 take 之後，我要唞一唞，我好頭暈咁啊！ 咁拍咗幾多 take 嘅最後？ 我唔記得咗啦。我覺得好嘅 take 我就會再 roll 噶啦，好衰嘅我。但係我記得嗰場戲，我哋係所有人都即係靜曬，好震撼。每一個 take 之後咧，我哋個攝影師都走埋去即係攬住阿星，即係覺得佢嗰個表演係好好嘅。係咯。 呢度咧就交代少少嘅背景咧，就係話咧，其實李志超喺佢事業都相當成熟嘅時候啦，就係好不幸地患咗一種好罕有嘅癌症啊。咁癌症咧根本好似一萬人都冇乜邊個患到。 一百萬入邊有一個。 咁我記得佢喺香港咧就住過喺一間私家醫院3个月，就喺度等結果。嗰3个月都幾難捱，一日日住喺個病房。 嗰段時間。 嗰陣時佢要驗到底係一個咩事？即係邊種癌？咁喺香港，佢話冇一個醫生話到俾佢聽，佢嗰種癌係屬於乜嘢癌？ 哦，其實佢喺香港翻歐嘅係， 係冇錯。 但佢咩事令到佢要？一係因為佢 條盲腸爆咗，係啦，佢 吐血， 係啦。咁之後就入醫院。 係啦，咁但係咧，原來呢個係喺好似橫隔膜嘅嗰個地方，係咪？嗰個叫做一啲腸係。 唔係梵格膜覆膜 覆膜 膜嘅啊。咁我都唔知點樣去講咧。即係總之，佢後來喺英國反而就可以做咗呢一個診斷。 係。 咁呢個係佢事業都相當成熟嘅時候咧，都比較難接受。 我當時喺英喺倫敦咧，咁佢就同我講：我有病啊，咁樣我即係去咗倫敦，我約佢啦。咁啊就但我係唔知道，原來佢喺香港翻歐嘅。咁佢淨係。是肯定在倫敦跟我說，他說我有病、啊、我有事、很麻煩很麻煩，很長壽未、 嗯嗯、 他幸好在英國，因為英國的醫療是免費的、嗯、所以因為當時他拿了英國護照了應該是、 嗯嗯、 所以他說就、因為這樣我可以醫，如果我不在英國的話我都沒得醫的了、 嗯嗯、 所以我知道是嚴重的、 嗯嗯、 但他後來我都不明白你做什麼事走回香港要教書又成呢、 嗯、 這個可能是他的性格，因為他是佢係唔會甘於即係話即係你上天要我咁，我就咁啦，我就瞓低喺度坐喺度，即係接受呢個天意啦。佢就唔會嘅，即係從來佢都唔係咁，佢從來都係好個好硬正啊。唔肯認衰嘅人嚟嘅，佢唔係一個。咁所以咧，佢亦都即係翻嚟香港有工作，有各方面。好似你哋頭先就你話阿 Kit 話，哦，佢繼續即係會上堂，繼續會準備佢個即係佢最後嘅一個攝影嘅展覽啊咁。即係做到轟轟烈烈，要通知曬全世界人，你一定要幫我寫稿下咁，即係嗰種，即係要咁樣嘅， 好直接 嘅，好直接。佢唔會話即係有任何隱晦啊！睇下有冇興趣，睇下你覺得正唔正，又幫我寫啲嘢。佢 唔 會，你幫我寫， 嚇 你會即係佢諗佢對佢對陶傑德一樣係咁樣講，你幫我做，即係佢一定會係咁樣做咯。佢對朋友佢都係會咁樣講。咁呢點我覺得都係佢一個我認為都是李志超可愛的地方， 沒錯， 因為你很少見到一個成人是會這樣的、嗯、即是小朋友才會即是會發爛渣的嘛， 不過他都是很小朋友 的性格一直即是他堅持著這件事、 啊、所以我也想問 Kit 就是說、你是不是受他的委託去拍這套電影呢？ 他初初跟我說的時候就說是其實是 co-direct 的，咁但系到最後咧，佢因為我哋即係佢走咗嘅時候，我就要即係完全攞咗嗰個導演嗰個位置嚟做。 咁我陣間我哋播只歌先，11:00新聞之後，我哋翻嚟再講。 繼續聽下。 生前死後李志超，咁呢個歌咧係 You Are Beautiful James Blunt。 嗯 Life is brilliant. My life is brilliant. My love is pure. I saw an angel of that I'm sure. She smiled at me on the subway. She was with another man, but I won't lose no.Sleep on now, 'cause I've got a plan.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It's true. I saw your face in a crowded place, and I don't know.

而去年讲紧嘅系升85%啊。这个改变因为有好多原因嘅，有政府互联网监管嘅因素啦，而网购平台亦都呼吁民众要谨慎消费。平台仲以绿色低碳作为今年双十一购物节嘅主题，强调绿色存仓、绿色包装、绿色配送、绿色回收，总之绿绿无穷啦。相关的物流公司已经公布，因为以上的措施，估算已经减少18,000吨的碳排放。无论是什么原因都好，今年的双十一证明，众志成城，人人每样嘢都做多少少，当个量咁大的时候，成效已经可以很有效果噶啦。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啦，11点新闻之后又翻嚟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继续我哋讲我哋嘅老友记李哲超，生前死后李哲超，对面咧系文杰华教授、洪荣杰导演同埋演员林耀星，我哋今晚继续去讲李哲超。好， 咁我就好想听翻阿 Kit 咧，就系我哋头先讲两句啫，就系、是、系咪李哲超将佢关于佢嘅传记嘅呢一套电影作品委托俾你？就是要你去拍了他、 其实、我跟、Julian 李哲超呢、我其实帮了他一年而已、在、一年过后呢我就去了美国读书了，但是那么巧那时候他有另外一套戏叫做《妖夜回廊》，就是吴彦祖做的、同埋我的第一套戏《无声风铃》就一起呢去了很多一样的电影节，我很多外面的电影节就撞到，所以是由那时候开始呢才开始一起讲电影，有很多共同语言，大家可以讲一下、我觉得这套戏怎样，你又觉得我套戏怎样，去到、回到香港的时候呢就开始发现、我听到消息就说、原来他有病啊，咁之后就有个监制就 approach 我，问我有冇兴趣会啊同李志超同 Julian 一起做 co-director， 因为当时我系唔、当时我系觉得我唔未胜任做呢套戏嘅导演嘅，因为个佢第一就系佢自己故仔啦，如果佢喺度嘅话，我觉得我有一个我可以帮佢。但是不是我的电影来的。但是到最后我在伦敦见了几次之后呢，他都跟我说过、我可能都未必有这样的能力或者这样的时间呢是跟你一起 on set 是去、完成这个作品的了。他到最后他即走那天他就说、Kit， 你当我 你不要问那么多问题了，你当个剧本是人家的剧本，你就当帮我接生，帮我生了个仔出来了这样。他就交托了这个剧本给我。 嗯，即系原意咧，佢系想同你一起做，即系去一起做导演嘅套戏。 系啊，系啊。嗯、我话诶、Julian， 如果你喺度嘅话，我咪帮你去execute 咯。可能你可以即系坐喺个帐幕入边啊。咁我同你喺个现场同带下啲导演，你话俾我知得唔得？咁样，我同你一起做。 你头先提到《妖夜回廊》咧，咁我唔知道林耀星有冇睇过啦。即系李志超作为导演咧，佢中意佢嘅作品咧，唔系咁。普通的，他要有一些所谓的惊吓的效果，有一些所谓妖妖地，还、有就是有一些你摸不透的黑暗，即是其实是黑色的，他电影背后有些什么力量，有一种力量或者人的命运呢不是他自己可以主宰到。即是他有喜欢这种这样品味的电影的。 是的，他上片都其实流露着同一种这样的情绪，这样的感觉的。很多时候他尤其是那些黑白的系列他、拍那些 figure 的时候你都会见到那些、身体那些形状是 很 blur， 很多 motion， 很多在动的东西。 Francis Bacon。 是的，见不到那样子的。去到最后呢、我在英国的时候他给我看他即有病的时候拍的那些照片，还有很 特別，因為佢已經冇能力可能去同啲 model 即係去影 studio 嘅相，佢淨係去影啲花花草草啫，影出嚟都好似啲細胞咁樣咧，其實好代表咗佢身體，即係感覺佢身體入邊嗰個。嗰啲狀態係點樣嘅？好得意嘅。 哦，佢後期已經，因為佢一路都係影人像為主咯。 係啊， 係啦，咁即係後期佢已經冇去接觸人像嘅。 唔，到後期佢俾佢覺得好嘅相我睇咧，就已經係用佢自己個手機，或者即係花好多時間又做 editing 啊，可能影張相去影到好似油畫咁靚嘅咁樣。咁影好多景啦，影好多好微細嘅世界。 嗯， 係啊。 唔知林耀星有冇睇過佢嘅作品咧？佢攝影嘅，佢啲影像對你嘅演技有冇一啲即係感覺啊？ 我有睇過嘅，因為我阿 Kit 之前都送咗一本李志超嘅相集俾我，咁我睇到嗰啲相係好震撼嘅，尤其是係影男性嘅相，我覺得係，佢有一種係睇到，哇，點樣影嘅張相？即係點解？即係佢又好似上個話，好似喐緊咁，但係嗰個姿態啊，嗰啲嘢係好靚嘅咁。咁亦都見佢都幫助到我喺戲裏邊更加了解佢個人嘅。其實， 去到後期嗰陣時咧，反而咧，佢喺即係佢再翻嚟香港教書嗰段時間，即係已經 confirm 之後有病之後再翻嚟做嘢，我哋見面少咗嘅。因為咧，佢係話佢唔夠時間。 是 我好多嘢要做，我唔够时间做晒佢。但系佢即系佢话，即系我之前喺伦敦见佢嘅时候，佢话佢个病系好长手尾。咁所以我唔 aware 到佢个长手尾嘅意思咧，就系、是、长即系长病长医啦。即、就、系、是、我系个心理一路系咁嘅。但我唔知咧，其实佢已经系同时间系赛跑紧。佢要即系喺即系紧余嘅时间入边咧，佢系能够做几多嘢就做几多嘢。然后即系佢选择咗翻嚟香港做咯，因为喺某个程度上面，即系可能系即系佢比较喺如果喺伦敦同埋香港，可能佢喺香港能够留低嘅可能更加多。喺伦敦即系无疑，即系你喺伦敦要出人头地真系唔容易。作为一个即系我哋即系做一个创意工作者咧，就会好清楚，因为伦敦太多人涌去伦敦啦。即系伦敦本身自己英国已经有咁多，即系其实喺呢方面嘅精英啦，咁你喺全世界都好多人涌去，你同佢哋一齐去争咧，出头真系唔容易。 William， 你头先个心态咧，其实我都有，亦都系我哋呢套电影入边一个 challenge。Julian 一路同我讲佢有病咧，其实我真系唔觉佢有病嘅。即系就算佢点样同你讲啊，我好长手尾啊嗰啲咧，我觉得哦，哇，你讲嘢仲系咁有中气噶、哦，即系你佢我去到伦敦，佢仲系好即系好热情款待我噶，佢会带我行伦敦， 系啊， 系啊，即系完全唔觉得佢系有病嘅。咁我拍呢套戏个 challenge 就系、是，咦？點樣可以？因為我哋成日會覺得，哦，你有癌症，你有 cancer 咧，又甩頭髮啊，又做電療啊，又要面青口唇白啊嗰啲，成日會見到呢啲咁樣嘅影像。但係李志超俾我嗰個感覺就係唔係咁樣，但係佢就係即一走就走得好快。咁所以對我嚟講啊，我點樣可以喺套戲度呈現翻我所理解嘅即係有病嘅嗰個李志超，都係一個 challenge。啲觀眾見到，唔覺得你有事嘅。但是你就是不断出入医院，每一日都受紧呢个病毒的嗰个恐惧的折磨。 头先阿 Kit 咧好快咁样讲咗咧，佢觉得唔系个癌症或者罕癌咧令到李志超不安，而系嗰个造口啊，即系佢选择咗要做呢个手术。喺你嘅电影里边咧，令到我好深印象嘅就系话，佢有一刻佢好后悔，点解佢选择咗做呢个造口？因为做咗呢个造口嘅手术，即系人即系人造人为嘅嗰个喺肚里边开一个孔，而喺嗰度要排泄呢一个咁嘅设计，令到佢非常辛苦，又有羞耻感，又要训练佢本来好性急嘅嗰种性格，咁又觉得好唔方便， 有卫生问题， 好唔舒服，即系嗰种折磨咧，令到佢本来系一路向前冲嘅。嗰種性向咧，係慢慢要扭轉。 我頭先咧就喺咪後同阿 Kit 咧就即係講過，即係佢做咗口做口之後咧，佢個生活即係佢每日啊，其實佢面對嘅問題嗱呢點咧，我係唔知嘅。咁咧即係我係睇電影嗰度咧，其實你都係比較即係講咗好多佢做咗口之後對佢個 對佢個性生活啊各方面嘅影響啊咁啦。咁、 嗯、 反而咧就係、是、淨係有一段咧就講佢突然之間佢喺佢講個電影入邊佢。即係講佢係佢係歌企，即係佢有事，即係突然之間唔舒服，咁佢要趕住去廁所啊，咁、但係都嚟唔切啊，個時間嚟唔切咧，咁整個地方好污糟啦，咁啊哥翻嚟見到咧就鬧到懵咗啦，當然係，即係嗰一即係你淨係嗰度咧就描述咗即係佢個問題，但係後來咧即係阿 Kit 頭先同我講咧，係唔係咁簡單嘅其實，你再 repeat 一次頭先你講，即係佢每日要面對，即係佢生活上面即係嗰種。 我想 Julian 佢 ，Julian 佢同我分享過佢經驗，即係佢由身體多咗一個即係喺前邊嘅一個窿，要即係處理排泄物開始，佢真係要慢慢習慣。佢第一就係、是、嗰、那個袋其實黐咗喺個身度，咁嗰個貼紙咧，其實係會甩嘅。即系如果你黐得唔好或者你大汗咧，其实系会好容易甩嘅。咁佢系要适应，佢要一种新嘅卫生习惯，因为佢入边嗰啲排出嚟嗰啲其实排泄物啦，咁佢又会有一啲异味啦。其实如果你初整处理得唔好或者即系同佢未够 friend 嘅时候咧，其实你系会整污糟你啲衫嘅。咁你整污糟啲衫咧，你就周围行咧，啲人就会闻到阵味。咁呢个对佢嚟讲其实系好大滋扰嘅。佢会佢。在倫敦見佢幾次嘅時候，佢會同我講啊，我而家咧就買咗一隻咧好特別嘅貼紙，嗰只貼紙咧就會黐得好實嘅，同埋咧可以 recycle 嘅。我其實係完全冇一個咁樣嘅認知，覺得哦原來一個袋黐喺個身上邊咧，中間嗰個貼紙係最緊要的。咁之後佢會話俾我知啊，而家咧有好多咧後生嗰啲，佢會將個袋咧就畫到花曬啊，畫到好 hip 啊咁樣，即係變成一個 fashion accessory 咁樣，去令到佢哋覺得呢樣嘢係佢哋身體嘅一部分。但係嗰個經歷係唔係我哋一般人或者冇呢個病嘅人可以好容易咁去理解到嘅。咁到佢同我做好 friend 咗嘅時候咧，佢都會。show 一個佢成日咧就 show 一個袋俾我睇，呢個袋咧入邊咧就係有好多嘅嗰啲一塊塊嘅嗰啲消毒酒精嘅紙巾，咁咧就有好多唔同新嘅組合袋。咁佢話而家啲組合袋咧，你用一次就可以抌噶啦咁樣。咁次次去廁所咧，即係可能同佢傾半個鐘頭咧，佢就要去十分鐘、十五分鐘 break。五十分鐘有一次。 佢嗰陣時可能啱啱開始，咁佢可能未識處理咗，哇，好撈教咁樣。哇，可以做到好撈教。有陣時如果你揾唔到廁所咧，咁個袋就會呼啊，嗰一呼咧就會漏啦。咁又好論盡嘅，咁套戲入面就有一次講佢揾唔到廁所，咁就即係要去嗰啲嗰啲便利店咧揾，求其揾個杯，我杯咧就將佢入面嗰啲排泄物咧就倒緊啲出嚟先，咁啊等佢唔好漏，咁就即係就令到佢好撈教好瀨啡咯，即係會有呢啲咁嘅情況。 我就覺得咧，林耀星係做得好好嘅呢一方面，即係佢冇一定要做到佢好論盡。咁但咧，佢系做到佢个愤怒感，吓、即系好不安。咁有一场咧，直情就系佢嬲得滞，因为个感情嘅问题啦。咁佢就将个做嘅袋倒出嚟，咁样咧记唔记得？咁啊呢个咧就即系你点样栽，即系培养到你自己，即系感同身受。因为我谂你去练习行路孭住个袋咧，你个腰骨都痛，系因为你要就住啊嘛，系咪啊吓？咁咧就要去到一个极致嘅时候咧，即系嗰种好嬲，即系你觉得你都嬲个命运，点解要咁样去作弄自己？系啦，即系呢个过程，你又唔系一连串咁拍过，你系分开咗几段去做。 咁当时。就是我都是聽導演指示，同埋都其實喺拍嗰、那個係應該係拍攝中期嚟嘅，咁都已經喺個角色裏面，咁所以嗰場戲我就相對冇咁難度嘅，因為係但係嗰場戲係係對於呢件事即係排整走啲排泄物嗰樣嘢係嗰個嬲，佢唔係真係去嬲嗰啲排泄物滲嘅，而係真係。点解呢个病会发生在我身上？ 系亦都令到感情受挫折。 好介意，点解我有呢个病？ 点解我会有呢个袋？ 喺好多唔同嘅 channel， 佢都即系透露过，即系会即系埋怨，点解会即系有一个咁嘅病喺我身上发生咧？咁即系佢系唔识话噶，其实，因为有啲人会用即系我自己好 personal 啦，即系我自己都曾经试过，我有。 頸椎嘅好大嘅問題，一個好大嘅手術啦。咁我亦都試過即係兩次嘅 cancer 手術啦。咁都連 covid 都有埋份，咁我都覺得好巴閉同我自己。咁但係咧，我係我冇乜埋怨過其實。成件事我唔埋怨嘅，因為好似我頸椎嘅手術咧，成四五個鐘頭術，我都好大膽，我好記得董橋咧叫我你千祈唔好，千祈唔好做，唔好做。即係我逼所有 appointment 我都 cancel 咗 ，cancel 之後後來又知道當時瑪麗醫院即係呢個手術室咧係會將會關閉半年做裝修，我就好驚啦。如果我而家唔做嘅話咧，半年中間有咩事發生，我點辦呢？即係冇得做。嗱，諗聲又要再重新同醫生講，即係再排期俾我。咁好彩咧，因為我係雖然瑪麗醫院，但我係用私家醫生嘅費用去做嘅。咁咧，所以咧就可以即係調整咧，對醫生亦都肯合作咯，幫我。咁啊做咗個手術，但係咧係好驚嘅，即係連我做醫生啲朋友咧都會驚。佢話即係佢 compare 之後我做嘅手術咧，佢話你其他 cancer 啲我都冇咁驚，但你頸椎一有啲咧差池咧。你頸以下的地方就冇得喐噶啦，你就真係一個好危險嘅事。但我都冇埋怨過嘅，我話 long 即係我係釋懷嘅，我完全當我話有事咪醫咯，即係咁樣，即係傷風咳嗽係咁醫，你 cancer 都係咁樣醫。 呢個埋 係好辛苦嘅嗰陣時，佢係 呢個埋怨。其實我都透過套電影個劇本咧，即係瞭解咗啊 Julian 李子超嘅，即係你見到嗰個埋怨係佢爸爸對佢嘅性取向嘅一啲不理解，完全唔接受。咁佢亦都覺得佢屋企人錫哥哥多過錫佢自己，因為佢哥哥可能係做一啲比較容易揾錢嘅職業，咁佢自己選擇做影相，咁已經係即係一個好唔好好好俾唔到 security 嘅工作啦。再加埋佢之後可能喺愛情道路上啊，同埋即係呢個病個上面，所以好多嘢我覺得係即係積埋就令到佢有咁樣嘅諗法。 但所有呢啲事咧，原來其實咧，你當你退一步睇咧。屋企人同屋企人之間個摩擦啊、問題啊，你認為嘅不公啊、唔平衡啊，感情唔順遂啊，因為冇咩人感情真係完全順遂嘅、根本係病啊，咁真係喺人生裏面咧，我哋不斷遇到嘅。但往往即係好似我細個咧，我好介意屋企嘅情況、父母嘅感情關係。當我年紀大啲嘅時候，原來個個屋企都有嘅，我唔再認為係一件咩事嚟嘅，呢一個係。好普通嘅事，嗱好，系时候嚟只歌先吓，然后跟住咧11:30新闻之后，我哋再翻嚟广东广西呢只歌咧系 Never Enough， 李志超系 Never Enough 嘅，佢咩都想做得再做多啲，再做多啲嘅。Kelly Clarkson。 Trying to hold my breath, let it stay this way. Can't let this moment end. You set off a dream in me, getting louder now. Can you hear it echoing?My hand, will you share this with me? 'Cause darling, without you, all the shine of a thousand spotlights, all the stars we steal from the night sky will never be enough, never be enough. Towers of gold are still too little.These hands could hold the world, but it'll never be enough, never be enough for me,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for me, for me.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一名本地货机机组人员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怀疑带有 Omicron 变异病毒株。患者居住的油麻地碧街长兴大厦晚上七点起被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要留在处所并接受强制检测。当局目标听朝大约七点完成行动。卫生防护中心表示，36岁男病人今个月九号在香港的检测结果呈阴性，两日后前往美国，今个月13号返抵香港，在机场检测呈阴性，其后根据相关豁免人士规定接受医学监察和定期强制检测，昨日抽取的样本呈初步阳性，同日出现病征，他曾经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根据病人提供的资料，他昨日曾经短暂在社区买食物和前往流动采样站检测，其他时间逗留在家。本港新增10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涉及 L452R 或者 N501Y 变异病毒株感染。个案涉及6男4女，9人是从高风险的 A 组指明地区抵港，余下1人是来自中风险的 B 组指明地区。8人抵港时在机场检测呈阳性，1人在酒店检疫期间确诊，1人是船员，在船上检疫期间确诊。另外，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台湾确诊的个案，51岁女病人住在梅窝银桃轩，早前在本港接种两剂伏必泰，上个月30号在香港检测呈阴性，今个月2号前往台湾，抵达当日检测是阴性，今个月12号检测呈阳性。根据病人的资料，他在今个月11号起出现病征，为审慎起见，病人潜伏期在香港曾经到访的地点会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医管局大会通过为有意置业的员工提供首期低息贷款，服务医管局满3年的合资格员工可以申请，上限大约是500至600万。另外，会增加医生和护士晋升职位，以及成立医管局学院。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凌霄智认为，贷款计划未能有效回应前线员工的需求，不少前线员工因为移民、对社会无信心等而离职，指员工的工作压力大，医生护士比例人手不足，形容做到灰心，认为贷款计划未能直接解决相关问题。他又提到医管局的流失率高，包括放射诊断、麻醉科等。以他所知，麻醉科的人员流失影响部分预约手术的排期情况，令人忧虑。他形容在人手方面如同打游击战，包括退休之后重聘制度等的措施未能够取代中层医生的位置，增加顾问医生亦未能长远改善人手不足的情况。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于星期日举行，3个口岸票站包括香园围、罗湖、落马洲支线边境管制站，点票情况将由香港电台拍摄，在港台电视32直播，并且会向本地电视台提供现场信号。选举事务处表示，3个投票站在投票结束之后将转变成点票站，点算地方选区选票。当中个别地方选区在罗湖和香园围管制站的投票站的登记选民如果少于500人，有关的地方选区票箱会送至落马洲支线点票站和相关地方选区的选票混合点算，以確保投票選擇保密。所有功能界別的票箱會被送到位於會展的中央點票站，以點算選票。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6,142點，升21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722點，升1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802，日元13.75，瑞士法郎0.923，加元1.279，人民幣6.369，英磅對美元1.333，歐元對美元1.131，澳元對美元0.72，新西蘭元對美元0.6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96.11美元，卖出价是1796.86美元。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早上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初时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北风逐渐增强，稍后显著转凉。市区晚上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展望随后几日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早上清凉，气温降至14度左右。下周初至中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电台提提你，记得投票啊！ 选战2021，听其言。 今集会介绍三个功能界别，分别是乡议局、工程界同埋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及有关全国性团体代表界，三个界别都会各产生一个议席。乡议局有两位候选人 ，HYK 一刘业强，政治联系经民联。 各位乡议局选民，我是刘业强。发展新界，繁荣香港，缔建和谐社会是新界人的期望。如果我连任，我会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推动良政善治，为构建新界大都会谋划长远的发展，并捍卫新界原居民合法传统权益。新界是我立根之地，我需要你的一票，令大家继续团结向前。 HYK 二莫锦贵，政治联系经民联，没有参与本节目。工程界有两位候选人 F 一黄伟信，没有申报政治联系。 大家好，我是 Wilson， 一位執業工程師。我的專業範疇是土木工程、交通、鐵路和城市規劃。我參選是因為想將我們專業工程師的獨立性和專業知識帶入議會，令到議會有一個新氣象。我走出來是為了給大家多一個選擇，令到香港可以回歸專業。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投我 Wilson 黃偉信一票。多謝大家。 F2 盧偉國，政治聯繫经民联。 卢伟国凭住过去九年在立法会的议会经验，和多年为工程业界服务的往绩，竞逐连任，竭诚与大家携手建设宜居宜业的新都会，撑工程全新火，促创科护环境，推经济为民生，团结工程业界群策群力，推动良政善治重振香港，为新一代向上流动缔造更多的新机遇。有你支持，我更坚持。 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及有关全国性团体代表界有两位候选人 ：SET-N 一陈勇，政治联系民建联、新界社团联会。 各位选民、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民建联新社联的陈勇，恳请大家12月19日要出嚟投下神圣的一票，唔单止选出坚定的爱国者，仲有一齐守护好香港由乱及治、由治及兴、来之不易的安全和稳定。我们一齐争取早日通关。恳请大家支持民建联谭耀宗先生全力推荐的我陈勇。多谢大家，多谢。 SET-N 二谢晓红，没有申报政治联系。 大家好，我是全国青联委员谢晓红。我提倡加强宣传中央惠港青年措施，加强青年正确认识一国两制、宪法、基本法和国安法，推动政府解决青年住屋问题，助青年安居乐业，推动青年到中央和国家机关实习工作，拓阔青年视野。请大家支持我谢晓红，把握国家机遇，为青年创未来。 香港电台制作2021立法会选举听其言。 下一集我们会介绍商界第一、商界第二同埋商界第三。 喺香港，中西荟萃，古今文化汇集，你嘅一票可以令香港发展更多元。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仲有3日，投票时间为朝早8:30至夜晚10:30，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我哋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一个越野单车运动员因意外受伤导致永久伤残， 但他没有放弃运动，还坐住轮椅继续踩单车。 下个星期日听下阿 wing 蓝天泳怎样突破局限继续踩下去的故事。 逢星期日晏昼1:00， 严楚碧、梁雪怡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去到星期四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咁咧我哋拎余下嘅20分钟咧，一齐同大家再分享生前死后李志超、文杰华、洪永杰同埋林业星同埋我邓达志。OK， 咁我头先咧就喺咪后咧就阿 Kit Hong 咧就阿洪永杰啊，咁啊同我讲佢话咧，其实当佢到呢个阿林耀星去做李志超呢个角色嘅时候咧，佢真系唔系话要佢酝酿太多。關於佢嘅即係真實嘅生活裏邊嘅感受，而係你有一啲好好嘅指示俾林耀星嘅，就係、是、因為嗱，你知一套戲咧都拍咗幾年，斷斷續續嚇。咁如果要求一個演員咧，永遠都係以一個人作為一個參考嘅資料或者對象咧，要記幾年，即係上身， 嗯、 即係真係好大嘅挑戰。咁但係咧，我哋喺電影裏邊睇到嘅林耀星咧，當然佢有李志超嘅影子，但係咧佢亦都有好有佢自己嘅精力嘅嚇。咁、咧我就想問翻，作為一個導演咧，你要指示一個演員咧點去拍好一個真實嘅人物嘅時候咧，你覺得個竅門喺邊度？譬如今次你呢個經驗，你覺得係咪？成功呢或者是你、即有一些體會。 我導演完的時候其實好，剛才阿星也有說過，我很希望他們在鏡頭前或者鏡頭後呢都是那個演員，即都是那個角色。咁啊，呢、這、一個經驗其實係喺我第一套戲嘅時候，好明顯地俾到我。我拍第一套戲《無聲風鈴》嘅時候，佢又我揾咗兩個嚟自好唔同背景嘅演員。啊，第一個演員咧，佢係呂陸來啦，咁就啊，佢係北京電影學院編劇系出身。咁但係咧，佢咧就跟咗好多唔同嘅啊藝術導演咧，就拍好多戲噶啦。另外一個咧就係、一個外國嘅演員，嚟自一個舞台劇嘅training 嘅。咁呢個舞台劇嘅演員咧，佢咧就會成日問我啊，呢、這個角色咧，你背後嗰個家庭啊，你嗰、那個讀邊間幼稚園啊，或者係佢啲屋企人背景係點樣？有陣時候我哋寫個故仔咧，我哋都未必諗到咁詳細嘅，係啊。咁但係另外嗰個演員咧，啊，佢唔係嘅，佢睇完我劇本咧，佢話嗯，我可以做啦。佢應承咗我之後咧，佢自己攞佢自己生命入邊嘅經驗咧，去 fill up 咗。嗰、那個劇本入面嗰啲空缺，咁呢個其實亦都係我覺得電影嗰個力量係喺呢度，就係、是、我哋喺我哋講個故仔嘅時候咧，其實唔需要所有嘢都講曬出嚟，反而咧有陣時留翻呢啲咁樣嘅空隙咧，令到啲觀眾咧可以將佢哋自己經驗咧填補咗落去，咁因為呢一個咁樣嘅電影同埋觀眾經驗嘅溝通咧嘅互動咧，令到觀眾更加投入去睇呢套戲，或者更加容易去體驗呢個角色嘅感受。咁、我覺得阿星其實都攞咗，因為其實阿星自己本身都冇一個咁樣嘅即病嘅經歷咯 ，touch wood。咁但係佢自己係攞咗好多佢自己個人嘅經驗。 如果我咁，即係咪阿星？如果我有呢一個問題嘅話，我會點樣面對？會點樣suffer法？ 因為我睇成個劇本，佢成個劇本個中心思想都係我點樣去渴求愛。 因為每個人都是有渴求愛的慾望嘛，其實他整個故事他不停去尋求一些愛，但對方沒有回應，他唯一得到一點點愛的是竟然是一個陌生人。那我看過劇本的時候，我就覺得這個角色是很慘，那我就將自己一些渴求愛的感覺代入了這個角色裡面。 但這個都是其實都是他的人生來的，如果我們認識的李哲超其實都是的，因為他即是我們早期啦一起玩的時候都談很多偈，他都會說很多家裡啊爸爸啊什麼爸爸爸爸，即是他不是爸爸的即是那個 favorite， 即是是咯，那即是這樣東西啦，那然後即是他又會覺得即是他周邊做事有些就遇到很多香港遇到很多的東西呢都是很 mediocre 啊，即係所以佢需要去英國啊，佢需要尋求更加高嘅理想啊，更加高嘅即係唔係即係當然係成就啦，最希望係咁，起碼即係佢即係再經歷一個再次嘅教育咧，咁希望喺自己人生入邊咧，去再製造一啲更高層次嘅事情嘅。 第一點咧，真係好李志超嘅鄧達志就係咧，佢中意喺生活裏邊揾一種叫做 novelty 即是一种很不平凡的东西，即是他说他真的觉得不要跟随一个所谓规律一个 routine 去生活。我很记得有一次你知道他坦诚到我其实没什么东西可以给他说，你知道我乖他都会看着我就说阿明姬说你为什么不试下跟女人睡觉你睡了之后第日你会可能觉得你有个 sexual awakening 呢，当然这个一定有可能的但我有没有兴趣去试啊，咁样啊，咁佢真系觉得鼓励啊，你去啊，你今晚你就试下啦，即系佢梗系讲真啊，唔系讲笑。咁咧，佢每日都要有剧本嘅，你知佢吓。咁呢个系好系佢嘅吓，咁佢自己真系会去有好多实验喺佢生活里边，搵好多灵感同埋体会嘅。所以咧，佢真系会享受嘅生活，因为佢唔会令到好平凡。但系如果佢知道佢有限期。同埋甚至咁多限制嘅时候，嗰种痛苦比常人更加大。咁咧，我就好想问阿星咧，就系佢呢个，即系因为我哋好似对你好唔公平，就系我哋三个都会认识佢啊嘛，同佢一齐交往过啊，倾好多偈，佢又直接到不得了，即系同佢交嘅朋友人都好难忘记佢，因为佢好独特吓。咁 唔会再有其他人咁直接噶啦。 吓，但系佢 系 好敏感， 系啊， 非常之敏感。咁咧，但系咧，你得到导演嘅指示就系。你繼續做呢個角色啦，咁咧你又睇咗劇本，你只能夠係靠你個想像。你會唔會一種擔憂就係、是，咦我有幾 literal 嘅，即係有幾熟實，即係去做好呢個角色？你有冇去問阿洪榮傑就係係咪真係咁？係咪就係你想我咁？ 我都有問過佢想我點演嘅。咁另外，我覺得我自己做緊嘅時候，我係。不知點解會做到，同埋有一種感覺係我唔係想要模仿李志超，或者係我要做李志超，我只不過係用我自己第一身經歷睇完個劇本，我代入咗呢個角色，我真係用我阿 Lim 呢個角色去經歷 Julian 經歷緊嘅嘢。咁所以我蘇巴，我覺得我自己唔係模仿緊 Julian 嘅，我只係。用阿 Lim 呢個角色去講 Julian 呢個故事， 係嗱好得意啊！喺同志電影咧，或者同志嘅演出咧，有一啲爭議性嘅。個爭議就係話譬如我哋之前有一套The Danish 嗰個叫 丹麥女孩， 丹麥女孩套戲咧就引起一個爭議，就話如果你唔係一個逆服者，你去做一個逆服者咧係做唔到嘅，係唔啱嘅。咁於是佢哋提出一個叫 cisgender， 即係話一個真係本身係呢種性向嘅人、去做呢個角色先可以。咁咧喺林耀星嘅角色就話你我唔知道你個性向啦，即係譬如假設你真係唔係李志超嘅呢個性向或者係同志啦。咁你其實真係好豁出去喎、我哋又睇到。你真係好犀利，我哋香港 好犀利，咪完全即係 amazing 嘅嗰個嗰種豁出去真係好犀利， 好犀利，即係令到我哋耳目一新嘅林耀星喺香港，我哋都諗唔到 有個演員會咁徹底啊去 咁啊！你又去除你有冇心理障礙嘅？ 開頭都會驚嘅，即係擔心我自己做唔做到呢個角色。咁導演亦都好好啦，喺拍之前去到瑞士，佢。帶我見咗所有演員啦，即使係身邊其他配角都見曬傾曬偈，咁亦都喺拍之前都排咗一啲戲，令到我同個對手更加熟，係啦咁樣。咁所以喺拍嘅時候，大家因為我對手都係一個專業嘅舞台 演員， 咁所以佢都俾咗好大信心我啦喺現場。 咪你讲即系寻找爱嗰样嘢咧，你会唔会认同即系 Julian 即系嗰种即系角色啦？应该系讲角色，即系嗰种系即系佢唔甘心嘅， 嗯， 即系对爱情唔甘心，即系点都要即系搲翻搲翻问点解点解点解咁？即系如果你俾你自己，你会系觉得系点咧？系会即系你会唔会系一个咁嘅人咧？ 我自己啊，我自己都会有对于爱有唔甘心嘅感觉，即系有啲经历之前有啲爱情嘅经历都会觉得，诶点解嘅？点解会同我分手嘅？ 嗯， 明明好地地噶，点解咧？即系我都会问翻个原因咯。如果分手嘅话系， 因为咧我喺度睇嘅时候咧，呢个哇呢、這个真系李志超啦，李志超先李志超先至系会咁唔甘心嘅，因为。佢真係一個，即係佢對生命佢係唔甘心嘅。點解咁早要走？點解有呢個病咁樣？愛情亦都係咁啊！點解人有我冇？即係喺香港嘅時候，佢成日都講，即係我冇㗎，咩都冇㗎。咁即係成日即係喺度 complain， 因為冇愛情喺香港嘅個年代嘅時候，即係早期，即係之前，即係去英國之前嗰個年代咧，佢係冇愛情啊咁。咁所以即係同我會同我即係傾呢啲嘢啦。咁但係咧就好奇怪喎，即係。即係呢個係佢啦，但我有時因為佢咁就即係反射翻睇自己啦。我調翻轉頭咧，其實我都好敢愛敢恨嘅一個人嚟嘅，但係咧就，但我係唔會嘅。即係尤其去到愛情呢樣嘢、愛情嗰樣嘢嘅時候咧，我一定我唔會掠嘅。 嗯， 即係有就有，冇就冇。即係有啲嘢你唔需要知道點解嘅，因為係兩個人嘅事，兩個人背後有好多其他嘢噶嘛。會有很多其他事情，很多其他人，很多 consequences， 即是 你是問不到的、 嗯、 何必追問呢？沒就沒有，就拜拜，就是這麼簡單，是不是、嗯、但是呢就反而在他身上呢，你看到這個呢，是他真的不斷的 ask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所以在戲裡面呢是很接受，也很難過、 嗯、 很難過、嗯、是因為一個人呢，即是生而為人呢，即你覺得他最基本，我追求愛而已、嗯、我追求事業，追求愛而已，但是佢係不斷，即係佢嘅失望咧，即係因為真係好 mean 咯，個即係個即係佢個對手個情人係真係好 mean 咯，即係你話啊，佢因為嗰陣時啱係金融風暴，即係呢、這個即係佢要處理好多，即係工作都冇埋啦咁樣，但呢個唔係藉口嚟嘅， 嗯， 工作同愛情係兩件事嚟，你唔可以撈埋嘅，你愛一個人咧，你就算去到最危急嘅深淵，你都係會。你係會掛住個愛人，如果你真係愛佢嘅話， 嗯嗯、 即係我就係嗰種。如果你根本你唔係呢一個人，我何必要仲要喺度拍門呢、 嗯 啊嗯、即係你真係要做呢樣嘢，你呢個一定要值得俾你去做，你先去做咯。 你呢段説話， 依場戲，林妙星係做得非常之好啊！佢嗰種唔甘心同憤怒做得非常之好。咁咧，我哋試影過呢套你依套電影《做口人》做過上映過幾次啦。咁、嗯、引起嘅爭議咧，好多都係擺最後嗰場戲。 嗯， 咁咧嗱，我唔知道鄧達志點樣睇最後嗰場戲，但我覺得好感動咧，就係話。因为他的走啦，即系李志超的离世咧，对我哋嚟讲都几突然。因为他是举办了最后一次的回顾摄影大型的回顾展在城大，咁两个礼拜之后他就走了，咁我哋都不知道他已经离开了香港，翻咗去英国，入咗医院嘅吓。咁但是咧佢个走好隐约，在那套戏的最后你冇讲到他是怎样离开吓。咁呢个我谂你谂咗好耐，系咪咧？ 其實頭先 William 講嘅嗰種那段説話咧，都令我諗翻起其實個電影好早期或者係好早期嘅一個結局咧、嗯，其實就係、是、講阿 Lim 咧，佢斬釘截鐵，就即真係好 literal 咁講咗佢要離開另外個男主角嘅那個力量嘅。咁、 嗯、 但系咧，我哋而家喺最後嘅即系選擇咗嘅呢個結局咧，就係即系我哋同監製一路傾嘅，覺得啊呢一、這個結局咧可能會俾大家一個 open ending，、 嗯、 會大家會感受到啊究竟其實佢嘅去向係點樣咧，亦都可以即系多啲可以呈現到 Julian 喺寫完呢個劇本之後嘅經歷會係點樣，因為佢交個劇本俾我嘅時候咧，其實佢啱啱做完第一次大手術。咁佢係好 positive 好正面嘅，佢個 cancer cell 未翻嚟嘅，咁、 嗯、 但係 咁我哋就即係呢個係第一個版本啦。咁即係 cancel cell 翻嚟嘅時候，佢已經冇時間再 revise 個劇本。咁反而而家呢個結局咧，可以帶翻俾觀眾佢最後嘅嗰一段感覺，人生最後嘅嗰階段個感覺係點？就慢慢好似一个我哋电影语言叫 point of view， 一个主观镜头慢慢离开一个长嘅走廊。 因为大家都去，即系其实你想佢点咧？最后咁咯，或者你留白俾佢，俾大家你自己去谂，你想佢最后系点？Instead 都系好伤感，其实嗰个 moment 系， 尤其我哋熟佢嘅人咧，系会更加即系。因为真系一个朋友嚟噶嘛，曾经一段咁长时间嘅朋友咁，咁即系佢翻咗英国咁啊，喺 Facebook 嘅留言咁，即系你知道嗰件事。 知啊，我哋有阵时反我哋同个摄影师倾嘅时候，个摄影师系西班牙嘅一个好出色嘅女摄影师嚟嘅，佢反而会同我讲佢啊，其实 Julian 嘅呢个选择咪就系要战胜咗个病魔咯，即系佢就系要同个病魔同归于尽啊嘛。咁所以佢反而有咁样嘅睇法，佢觉得 Julian 呢个选择系好坚强咯，好大胆。 佢就喺 Facebook 嘅留言咁样，今晚我就走啦。 系啊，你要记住我系你嘅朋友。 系啊，即系好伤感嘅，但系咧伤感之余咧，其实都觉得一个勇气嚟嘅。 系啦 ，我同你一齐走啦，一齐同归于尽啦。好，我哋今晚去到呢度差唔多时间啦，多谢各位，多谢林耀星，多谢洪永杰，多谢。Eva 陪我一起傾，即係我覺得今晚如果冇你係唔得嘅，一定要你喺度嘅，因為你識得佢最耐，識嘅 Julian。咁我哋聽晚星期五晚嘅廣東廣西咧，由黃仲遠、周志恩同陳鑑鐘一同同大家分享靜觀香港人。咁咧，我哋最後今晚隻歌咧就係、是、This Is Me， 呢個就 This Is Julian Keisha 唱嘅。好，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I am not a stranger to the dark. Hide away, they say, 'cause we don't want your broken parts. I've learned to be ashamed of all my scars. Run away, they say, no one will love you as you are. But I won't let them break me down to dust. I know that there's a place for us, for we are glorious. When the sharpest words won't cut you down, I'm gonna send a flood. This is me. Look out, 'cause here I come. And I'm marching on to the beating drum. I'm not scared to be seen. I make no apologies. This is me. down. I'm gonna send a flood, go.